好，欢迎嚟到第二节嘅陪伴。咁继续有阿 Jack 喺度同我哋讲翻啊呢个亲子关系啦，陪伴中间喺亲子关系里面嘅重要性啦。咁头先就讲过话唔同嘅自闭症或者特别label 嘅小朋友啦，其实佢都有佢哋嘅天赋嘅。 冇错啦。 系啊，咁但系另外又同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我哋依家就会讲少少好多唔同嘅例子啦，从佢哋嘅问题，大家可能有啲同感啦。我哋又分享翻，其实另一个睇法会系啲咩呢？其实最终嘅目的就系希望大家对呢一个亲子关系里边有另外一个角度嘅体会啦，从而去再检视翻你哋自己每一个人嘅个人生活啦，同你仔女嘅关系啦，同自己嘅关系啦。咁希望系作出一啲嘅突破啊，因为我相信依家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大压力咯。咁另外一个题目就系话，喂，我个仔女佢读书读极都唔识，佢第日先会乞食噶。跟住我喺隔篱一日陪佢温书温六个钟噶啦，或者有好多补习先生。 系啦， 咁但系都唔得。点啊 ，Jack 老师，你有咩帮到我哋？ 咁好多时候读书呢一方面咧，其实系咪个个人都适合读呢啲嘢咧？或者佢嘅兴趣喺呢度咧？咁有啲时候系我哋必须要读晒一啲嘢。咁既然必须要做呢啲嘢嘅时候，我哋系咪可以营造一个环境，俾小朋友去到读书嘅时候，或者中学生啦呢个环境嘅时候，佢可以 focus 佢而家要做嘅嘢，今日喺呢件事上边揾翻一啲热情同兴趣咧？咁当然呢个系难嘅，但系我哋都有唔同嘅方式可以做到呢个方式啦。最少佢入到呢一间房，佢觉得舒服啦，佢唔系有好多呢啲影响佢嘅 distraction 啦，一下想打下电脑啦，一下想玩下 game 啦， 笃下电话， 系笃下电话啦。咁佢嚟到呢度好啦，咁呢个半个钟一个钟，我做翻我应做嘅嘢，咁啊慢慢做完。咁有啲时候佢真系读唔到，因为佢棘住咗嘛，佢冇办法理解呢个 concept。我哋每一个人嘅脑嘅成长同理解系唔同噶嘛，咁佢理解唔到嘅时候，我哋就慢慢用唔同嘅方式帮佢揾一个方法可以理解得到佢而家唔明白嘅题目又好啦，问题又好啦，科目又好啦。所以营造一个环境系好重要噶，加埋你系冇俾佢咁大嘅压力咯，因为有啲时候我哋做家长会惯咗，你快啲去做啦，快啲去读啦， 做紧啲咩都要快。 系啦，加埋你只有俾 instruction 咯。 系啦，你应该要点读 。你俾晒 order， 咁佢自己要负责。佢唔识嘅嘢，你由佢负责。 系啊，识唔识我都唔理你，你死掂佢。 系啦。 咁总之今晚之前诶九点前你搞掂佢啦。 系啦。 好多人都系咁，好似同佢个下属啦， 冇错， 或者老公啦、老婆啦，总言之就系落咗个 order。 系啦，咁佢始终系人嚟噶，佢有佢嘅理解同时间性嘅嘢，佢唔系一个 app 或者电脑，你揿一个掣，佢就会完成你想做嘅嗰件 order 啦。就算电脑都会轻机噶。 系啊，但系就系困咗喺度啊！好多家长就系觉得佢个小朋友，我都唔知系咪生佢嚟攞债噶，嗌极佢都唔听啊，跟住又书又唔读，佢究竟想点？咁个小朋友调翻转就系会觉得，你净系识得叫我读书，你有冇睇？我根本就唔中意读。 系啦，我唔中意读，或者呢个我冇兴趣。 同埋点解读书嘅意义，我听过好多，即系有啲朋友都系，有啲仔女都系读中学啦。咁其实佢哋都好困惑，呢个都系普遍性问题，读唔到书。 系 个小朋友读唔到书，佢同我讲读书冇意义，佢觉得读书好闷。 冇错啦，咁真系佢讲翻佢真实话嘛，佢真系觉得闷冇意义噶嘛。咁呢个时候系咪自己家长其实佢自己都谂？可能我都觉得冇意义好闷嘅，只不过你必须要咁样做啫嘛。咁既然大家都觉得冇意义，咁其实就系提醒自己喺生活中，咁我哋揾翻一啲意义咯。如果我哋揾翻一个意义，以后我哋想达成咩目标去做咩嘢嘅话，咁读书呢一 part 系必须要一个 step 嘅话，咁嘅心情唔同嘅时候，最少我可以做好呢件事，我唔会咁大嘅抗拒咯。冇咁大嘅 resistance 嘅时候，呢件事会顺好多。就算我唔会攞到 full mark， 我都攞到一个 pass。但遇到你心中好大嘅 resistance， 我就唔想你逼我做呢件事，我唔想做嘅时候，咁你好难做到一件事噶。 咁点样攞个平衡呢？我又要佢基本合格啦。 系啦。 算啦，我唔讲嘅成绩好啦。我唔讲嘅成 绩 好。 合格就得啦。 合格就得啦。但佢连合格都谈不上。 系啦，咁呢个系讲紧兴趣同信心咯。我就系冇兴趣，冇唔想读啦。咁冇唔使讲，我有信心喺呢一 part 啦。咁有啲人系突然之间读书读得好好嘅，系因为 佢揾到信心喺呢度啦。 嗯， 咁如果呢一科咁难嘅话，咁我会转下第二科，或者第二样嘢，或者甚至 sports 呢啲嘢，俾佢建立翻信心喺一个地方。咁佢可以读书呢度用翻呢个信心咯，因为佢好似一个 build up 嘅一个 level 嚟噶。你有信心，你做好多嘢就好顺啦。你冇信心，你就会抗拒，你又唔想继续做嘅时候，咁中间嘅拉扯，只不过呢个时间就过咗啦，就嘥咗呢啲时间啦。 系啊，同埋大家都好辛苦。 系啊，咁其实呢个关键嘅嘢就系 build up 嘅信心，睇边一个范畴佢可以做得好少少，好多兴趣喺入边嘅时候，咁由呢度开始拉翻佢嘅信心。跟住佢读书嗰度，可能都有机会慢慢拉翻起咧。加埋大家嘅将来嘅目标，唔系一定一世做呢件事啦。但系做毕业之后，或者我哋去做一啲咩自己有兴趣嘅目标，咁我哋向呢个方向行嘅时候，咁又有信心，咁读书就唔系咁辛苦一件事咯。 嗯，明白。其实就回应翻头先讲自闭症啦，就系、是、最紧要系揾翻嗰个小朋友嘅重心，佢最中意做啲乜嘢咧？ 冇错， 即系读书啱，即系基本嘅读书嘅 level 我哋要有啦。因为你譬如你出嚟字，你基本上都要识少识啲啦，字嘅中英文、数学都系啦。咁但系其实就将个 focus 系可能系透过嗰啲。另外一啲佢鍾意嘅嘢去建立返个信心。 冇错啦，建立返个信心之余你俾佢有足够嘅空间同你沟通囉。 嗯。 因为我哋经常惯咗order 佢做嘢啦。 係啊。 俾佢指令啦。咁佢冇机会讲佢自己想讲嘅嘢或者沟通。沟通係双向㗎嘛。咁你单方面俾佢一啲 order。咁佢讲嘢就係驳嘴啦。 係啊，你真係唔尊重我啦。咁我话乜嘢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最多就係咁讲㗎啦。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咁基本上呢你就要听我讲啦。我行咗咁多年嘅路呢，我几辛苦我就知道㗎啦。你唔读书呢就注定黑食㗎啦。即係好多类下山三千字都係咁样讲 啦。係啦，但係年代唔同啦嘛。咁而家嘅小朋友会问返你，咁你食咁多盐做咩嘢啊？佢哋会有呢个唔同嘅方式嚟谂嘢嘛？你做咩要行咁多路？你唔搭车嘅？ 我都冇话要勤勤力力翻朝九晚，即系依家啲人啊，新一代就系话佢系要系自由度高而开心嘅工作。 系啊， 依家转咗啦，其实个社会，你都发觉系即系，譬如有啲公司话请人都好难啊，因为其实就系大家个 focus 都转咗。 系啊， 但系依家啲爹哋妈咪好多时都系用翻 以前嘅嘢啦，今日应该系自己好尴尬嘅位置，我又收翻以前嘅嘢，新一代又系唔同嘅方式嚟运作，咁我自己点样调节呢？ 系咪？ 今日小朋友佢而家好似叻咗好多，以前我哋唔够胆讲翻咁多嘢，或者冇谂到。点解你讲呢个说话我俾问返点解食咁多盐呢？咁呢个真实嘅，咁有小朋友咁样问返㗎。係 呀，咁真係呀。咁所以係大家真係斗，其实调返转咁讲，我係从我嘅小朋友里面去学习。 係啦。 即係我諗以前嘅家长式统治呀、或者所有嘢即係权威性呢、基本上喺呢一日，即係依家2017年呢个社会基本上系唔成立噶啦， 系啊，唔再系过去咁样啦。咁而家我哋当然俾小朋友好多自由嘅空间去发展，当然同时嘅时候，我哋都会同佢讲紧有咩规范啊，有乜嘢我哋真系唔可以做嘅，同时双方咁样俾佢呢啲 information 咯。因为好似成人咁样，我哋有自由可以做好多嘢，但系我哋都要遵守呢个法律嘅规限噶嘛。咁小朋友啲时候佢唔知道系因为你冇俾佢呢方面嘅资讯咯，所以佢会任佢自己心情去做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做一个父母系你俾佢自由，俾佢创意，又俾佢知道边度有 boundary， 有界线，有限制嘅。咁样小朋友先会知道啊，其实佢哋都明白噶，边度要停嘅。 但系就睇下你会唔会俾呢个 signal 佢咯？ 系啦， 因为调翻转，我哋喺街又可能见到有啲小朋友，佢又真系行来行去喺间餐厅度行来行去，可能俾啲撞到嗰啲侍应啊，或者都唔奇㗎喎。 係啊， 即係有其他家长就会话啊，点解佢唔控制佢呢？ 係啦、 啊。咁佢就话啊，小朋友系要跑下㗎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就系有两个极端喺度。 係啊，有两个极端啊，其实我哋都讲返系咪影响到其他人呢？ 係啦、 啊。係啦、啊。咁你咁样影响到其他人，其实你冇话撞到人啦，如果小朋友有危险呢，你自己都唔想见到㗎。係 啊。 係啦、啊。所以好多时候俾自由嘅时候，我哋都要自己諗一层。咁呢个自由佢会唔会有牵涉到一啲危险或者影响到其他人。咁家长自己系咪 要 pay 多啲 attention 時間，即係陪伴呢個小朋友，唔係自己呢度讀緊手機傾緊偈啦。咁佢又周圍跑啦，出咗事嘅時候，自己又一場大龍鳳啦。 係啊，即係其實講緊都係個重心，就係你陪伴嘅時間係咪真係真正咁陪伴個小朋友啦？咁另外啲家長就可能會問啦：喂，我要翻工要揾食噶嘛？咁好多時都係姐姐啦，或者姐姐喺屋企睇住個。小朋友啦，或者补习老师啦，我边有咁多时间陪伴佢？ 其实陪伴我哋讲紧系一个心，你用心真系两个相处一齐嘅时候，你嘅心系佢身上边嘅时候，咁小朋友会感受得到噶，咁佢哋都会理解你需要去出去搵钱系翻工咁样嘅。呢个时候佢知道你嘅心系挂住佢爱佢噶嘛，佢就唔会做一啲其他嘢，觉得啊你冇陪我啦，我扭解咁样噶。其实佢哋都好清楚噶。系啦，所以陪伴系讲紧用心，唔系话 physically 两个人黐埋一齐就叫陪伴咯。 系啊，因为其实琴日我听过一段另外一啲先生嘅分享啦，关于母亲呢一样嘢，母亲同子女啦，其实你都讲得啱，就系话尤其系母亲啦，同埋佢嘅仔女啦，基本上我哋系个脐带就同阿母亲嘅。身体里面是连住一起的十个月里面。咁就算我哋肉体上分开咗，基本上我哋嘅能量上呢，我作为子女嘅一定有一部分係喺母亲嗰度嚟啦，同埋爹哋啦。咁但係母亲嗰边嘅连系更加连更加紧密啦，因为真係喺个肚度十个月十月怀胎。咁所以其实就算系你话我哋唔喺个小朋友或者子女嘅隔离，其实能量上呢我哋一定系有个牵引， 系啊系， 呢个系无可避免地想甩都甩唔到 嘅，冇错 嘅。就算你几咁唔中意个自己嘅仔女，或者你几咁唔中意你嘅爹哋妈咪，你呢个联系系走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呢一世就系注定咁样噶。 系啊，系啦，呢个设定亦都系我哋作为灵魂啦，选择于呢个世上去生存，我哋。一定是 set 咗呢个条件，是呢、这个是我爹哋妈咪，呢、这个是我的仔女，大家是嚟共同学习的。 是的。 简单咁讲，其实大家是一件最亲密的镜子。 冇错。 即是呢个离不开的一面镜子，基本上。 是啊是啊。所以呢个时候就是说，我哋点样可以同对方一起相处，用心、用时间、用耐心陪住对方，其实系都系讲紧陪紧自己嘅。俾对方空间嘅时候，我哋都系俾紧自己一啲空间噶。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讲紧相处、沟通同空间系好需要噶。尤其而家好多小朋友翻学嘅时候，都会经历一啲 bully 啦，或者唔公平嘅时候，佢翻到屋企系咪有人去 support 佢，俾佢呢个空间去抒发一下自己嘅心情，或者自己经历嘅一啲唔开心嘅事咧？咁屋企嘅人嘅 support 就系好重要啦。如果唔系，我哋都会见到新闻，好多时候小朋友冇人倾偈，谂唔通，咁最后一个选择就系离开呢个世界啦。 系啊，其实如果系调翻转，一路俾佢感觉到系屋企系支持佢嘅，即系无论佢读书叻唔叻啦，或者俾先生话佢乖唔乖啦 ，anyway， 其实就会系爹哋妈咪都会，屋企人都会咁一路支持佢。 系啦。 咁其实呢一个气味之下成长嘅小朋友呢，我諗就係同传统家长式管治下呢，其实就係好唔同。 好唔同㗎，因为点样佢都会 feel 到返到屋企呢个就係我可以有 support 嘅地方。我可以返嚟呢度休息，遇到任何事情我面对唔到，我返到呢度有人同我分享，同我一起面对呢个困难。咁有都好多时候家长同小朋友沟通唔到，或者甚至于呢款反叛期会跑走嗰啲小朋友，就系因为屋企冇办法俾佢呢个 support 咯。我同你倾唔到啊，我要去第二度啊。 系啊，因为爹哋妈咪有可能有屋企有一个规矩啦，一个规范就系一个架构，就一定系咁噶啦。个小朋友 fit in 唔到啊， 冇错啊。 咁其实佢 fit in 唔到，我咪走出去咯。 系啦，我玩一个地方我 fit 到噶嘛。 系啊，即系嗱，我哋从来都冇话系家长或者小朋友。哪一方面是啱同埋错，我都想重申啊，其实是讲緊我哋点样维系一个屋企啦，或者一个成长环境，是尽量令到家长同埋小朋友呢都会是开心舒适咁样去 大家一齐成长。 系啦，一齐成长，一齐共处咯。咁我哋讲翻，其实一齐相处嘅时间都唔系好耐噶，十几年嘛。 十几年嘅咋，都唔知道有冇十年啊？ 系啊， 因为基本上依家啲社会变得太快，即系好快啦。咁其实佢十几岁已经有自己思想啦，佢亦都唔会中意同你去街。咁其实你讲紧你相处都系头嗰十零年嘅时候，但系你又会，我哋又要谂下喎，呢头嗰十几年嘅时候，对无论对小朋友啦，或者对家长嘅影响力咧，系可以影响到佢哋嘅一生。 冇错啦，会影响你一生，加埋自己以后谂翻嗰段时间，我哋到底做紧乜嘢咧？咁呢十几年嘅时间，如果你咁样睇嘅话，其实好多好细微嘅嘢就唔紧要啦。因为重要的是互相陪伴和珍惜对方的存在，这个才是重要的嘛。 是啊，为什么譬如说最近我之前看过一段北欧的文章，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吹嘘着北欧啊，或者其他国家那些西方国家某些的教育系统呢，就会令到他们助长到很多小朋友的自主性啦、创造性啦。嗯、即是为什么譬如说现在所有为什么这么多瑞典或者北欧的东西他们这么有创意呢？其实原来是其实他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有些不同啦。 咁 其实他们很尊重就是小朋友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观感。 是。 这个是很重要，比读书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六岁前是不学文字的基本上。即是好些简单的语言就算。但不需要再去比拼什么中文英文啊，怎样考试这样。其实他们是玩的，六岁前基本上全部都玩。 没 错。而他们临幼稚园毕业之前呢，很有趣的就是他们那个老师呢会跟小朋友做 interview 的。即是你会觉得幼稚园你觉得怎样，好不好玩啊，或者爹地妈咪在你的心目中的位置是什么，你有什么观感啦。那其实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回复回来那个好像成绩表这样的。就会被翻爹哋妈咪睇，咁、那个成绩表就系话，你嘅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会话，我觉得爹哋妈咪其实几时都咁爱我咯， 冇错啦， 呢、這个爱其实好紧要， 系啊，真系，因为佢 feel 到你真系关心佢，问佢问题噶嘛，你唔系讲完一啲嘢，佢就系照做咁样噶嘛，你尊重佢咯，其实我哋讲翻相处陪伴系好重要，系一个尊重咯。当我哋识得尊重佢嘅唔同，佢嘅特别之处嘅时候，我哋就唔需要用其他规范嚟限住佢、限制佢、局限佢啦。 系啊，呢个系其实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嘅嘢咯。 系啦，其实系讲紧相处系一个学习互相理解咯，理解对方嘅需求，理解大家点样去共处系最舒服嘅。 可能就算佢未必如我哋心目中嘅行为出现啦。 嗯， 咁其实呢个世界好多惊喜㗎嘛。 係啊，有啲时候就係因为你冇限制佢先有啲 surprise 或者啲 invention 出嚟㗎嘛。 係啊。 如果你一路限制佢，就照返你条路继续 continue 你嘅 path 啫嘛。 係啊，但係可能佢嘅天赋唔系你嗰边嘅 focus 咧，冇错咯，或者初初你都未打开自己嘅天赋咧， 系啦，又或者调翻转，作为爹哋妈咪，佢已经四五十岁啦，但系佢个天赋一路都冇被开发， 冇错啦， 只系人云亦云咁样做翻，即系社会上规范或者佢爹哋妈咪叫佢做嘅规范， 系啦， 咁所以其实就会引申到另外一个成长中间嘅问题啦， 系啊， 咁呢个我哋会喺下一集你会再讲嘅， 系啦， 咁其实今日呢个陪伴啦，亲子系列啦。咁其实阿 Jeff， 你仲有冇时间？我哋差唔多，你仲有冇啲嘢想 run 翻定讲翻咧？ 如果啱啱讲紧呢个小朋友嘅天赋咧，咁好多时候我哋又讲翻，我做呢啲 workshop 就系用色彩，俾家长了解小朋友嘅天赋喺边度，点样同佢哋相处系最舒服，加埋家长自己点样想同小朋友相处，咁样因为用色彩嚟理解我哋嘅情绪嘅心情嘅时候，咁我哋比较容易揾到一啲方式，系互相得到一啲平衡同共处嘅方式。 呢个系其中一个好好嘅牵引点啦。作為一個 benchmark 啦，即係透過色彩係點樣去聯繫翻佢哋嘅內心咯。因為好多時講裏面咧，可能未必語言上未必表達到咁多感覺出嚟。 冇錯啦，或者你會係自己嘅腦入邊嘅規範入邊一路講緊，我覺得係咁樣就係咁樣噶啦。但係自己嘅心其實唔係一定咁樣諗嘅。 哦，系啊，系啊，好多时我哋个脑都可能系 block 咗我哋某一啲嘅思想出嚟、就唔俾佢出嚟咯。 系啦、啊，所以我哋都会建议用 open up 的 opportunity， 系俾自己 access 唔同嘅方式，系睇翻自己嘅需求，小朋友嘅需求，佢嘅 potential 喺边度。嗱，讲翻我哋点样去建立翻佢嘅信心，系、做自己可以做得到嘅嘢，更加建立翻自己嘅价值观。 嗯，系啊，呢集咁其实我哋。 俾少少嘅唔同嘅观点俾大家啦，关于亲子关系嗰方面啦，陪伴啦係好紧要啦。即係其实除咗陪伴佢之外，其实我哋都係陪伴自己啦。 冇错。 係啦，咁呢个係我哋陪伴系列嘅亲子篇。咁时间上就差唔多啦，咁多谢 Jeff 先。咁我哋下一集呢再同大家讲个陪伴系列嘅成人篇。咁好，我哋下次再倾过，多谢大家。